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庞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？我们已经有20年不见了吧？ 大师深吸口气，压制着内心激荡的情绪，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再见比比东会让自己如此失控。回过身时，他眼中多余的情绪都已消失，剩下的只有平日里那种淡漠。 教皇冕下，我此来是有事相求。 哦，你会来求我？这似乎不是你的性格。看来时间确实会令一个人发生改变。你说吧。 教皇冕下，我想知道你当初是如何度过双生武魂那个难关的。 你没必要知道这些，这对你有什么意义吗？ 我收了一名弟子，他跟随我修炼也有7-8年的时间了，很幸运他拥有着和你一样的双生武魂。这孩子天赋异禀，我希望能够将他培养成一代强者。 我为什么要帮你？让你培养出一个强者以后和我作对吗？ 当然不。如果你肯告诉我当初你是怎么做到的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这弟子一生都不会和武魂殿作对。 原来也有你这理论刘大师不知道的事。玉小刚，你来晚了。就在前几天，我已经派人前往天斗帝国参赛队伍必经之路进行截杀，目标就是你那出身于昊天宗的弟子，所以你也没有必要知道双生武魂的秘密。 你说什么？ 白金主教萨拉斯传来信息，昊天宗子弟出现天赋异禀，小小年�纪就已经突破了40级，双生武魂拥有第四魂环万年级别，甚至还有可能拥有魂骨，亲近于七宝琉璃宗和天斗帝国。这样的人不能为我武魂殿所用，就只有抹杀。 你 他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？ 比比东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如果唐三有什么不测，我将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武魂殿。我一生无子，他就像我的儿子。 玉小刚，你也有着急的时候。当年你是为何离开我的，你还记得吗？为了自己的妹妹，你竟然狠心拒绝了我。我能成为教皇固然拜你所赐，但是我恨你，你是我这一生中最恨的人。我不但要杀你那徒弟，还要杀了柳二龙。不，我不杀他，我要折磨他，我要让你痛苦。我不是说过没有我的吩咐谁也不要来打扰我吗？ 教皇冕下，两位长老传回信息，他们没有完成任务，等待您的指示。 什么？没完成任务？哼，玉小刚，你徒弟的运气还真不错。 你让人去杀唐三，恐怕不只是因为他天赋的原因吧？以武魂殿的实力，还会惧怕一名魂师吗？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你是因为他的父亲，对吗？ 你还是那么聪明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 大师默默地点了点头，向大门走去。他走到了大门，一只手已经握住了拉手时，却突然停下了动作。 20年了，比比东，你还是那么美，但是我却老了。如果今天受到生命威胁的是你，我也会有同样的反应。 毕竟你是我爱过的第一个人。 闭嘴！你也会爱吗？你不配说这个字。爱我你还会离开我，和自己的妹妹在一起。 当初我为什么离开你，你不应该问我，应该去问死去的教皇。薄情寡义，你始终在心中用这个词汇形容我吧。随你怎么想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如果唐三死在武魂殿的人手中，那么我将不惜一切代价报复。比比东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。你既然派人向唐三出手，那我们之间的情分就到此结束吧。 教皇的身体剧烈地晃动了一下，似乎不依靠着权杖的支撑，他就要摔倒了。他恨大师，恨了足足有20年。当初他对大师的爱有多深刻，现在的恨就有多深刻。大师临走前所说的话，令他心中的恨突然多了一丝裂缝。他回想起上一代教皇对自己的教导，被仇恨蒙蔽的真相渐渐在他心中浮现，眼前的景物渐渐变得朦胧。教皇掌握住权杖的手已经因为用力过大而有些发白了。 这是命运弄人吗？小刚，我们之间的情分，我们之间的情分。 教皇跑到之前大师坐过的地方坐下，捧起那犹有余温的香茗，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。天斗帝国参赛的魂师队伍继续前进，在接下来的路途中并没有再出现什么意外。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魂师，雪清和太子从路过的城市中临时抽调了3000铁甲军辅助护卫，同时也从帝都召集了一些魂师高手快速赶来护卫。雪清河没有再与唐三交流过，唐三遇到的麻烦他很清楚，在这种时候他在用行动获得着唐三的好感。一路上史莱克学院的气氛显得有些沉闷，唯一的好消息是小五在距离武魂城还有5天的路程时终于突破到了40级。为了能让他尽快地拥有第四魂环，柳二龙直接带着他去寻找适合的魂兽了，之后在武魂城与其他人会合。终于整个队伍抵达了武魂城，因为武魂城的特殊规定，雪清河命令铁甲军和皇家骑士团在城外驻守，他带领着15支魂师队伍进入武魂城之内。武魂城不大，可是他带给魂师们的震撼却不少。城墙是按照首都主城的制式建造而成的，高达80米的城墙从外面看上去极为巍峨，城墙厚度超过了30米，由花岗岩修砌而成。最为奇特的是，武魂城并不像普通城市那样是4边形的，而是6边形，也就是说它一共有6面城墙。城墙上负责巡逻的全部都是魂师，在6面城墙上各有一个巨大的浮雕，与武魂殿令牌上的完全一样，象征着6种强大的武魂。走入武魂城给人的感觉是空旷，街道上的行人不多，店铺也很少，这些店铺经营的也大都是魂师需要的一些物品，甚至连空间储存类的魂导器都有的卖。出来迎接的是一名红衣主教，在他的带领下，一行人很快就被安顿了下来，住在了武魂城内西侧的一座饭店。令唐三吃惊的是，哪怕是饭店内的工作人员都是至少拥有20级以上魂力的大魂师。安顿下来之后，唐三特意走出饭店，在外面仔细观察着武魂城其他特殊的地方。他发现6边形的武魂城竟然是围绕着一座山丘建立的，在这座山丘上有2座极为醒目的建筑，半山腰上的那座建筑最为宏伟，哪怕距离这么远也能够清晰地看到。那座建筑完全是立柱式结构，穹顶、建筑外立面覆盖着金色的材质，在阳光的照耀下烁烁放光。简单打听了一下，唐三得知那就是教皇殿，武魂殿最高统治者的居所。 从宁风致口中他还知道了更深一层的消息，武魂殿的长老殿也在教皇殿内，另一座建筑则在山丘顶端，大约只有三分之一个教皇殿大小，建筑结构有些类似，只不过外立面莹白如玉，远不如教皇殿那么醒目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当唐三看到那座宫殿式建筑时，心中的感受反而更深。自从走进了武魂城，每一名魂师心中都有种特殊的感觉，内心中似乎多了几分虔诚。宁风致告诉唐三，那座看上去要小许多的建筑就是武魂殿中最高等的存在，斗罗殿。这里是死去的封号斗罗埋葬的地方。这里之所以会让人感到虔诚，就是因为这座斗罗殿。不论教皇殿建在什么地方，斗罗殿都会伴随而建，而且斗罗殿所处的位置必须要比教皇殿更高。每到大祭之时，教皇都会亲自前往斗罗殿前祭拜，哪怕是他在死亡之前也没有权利进入斗罗殿。这就是规矩，任何人都无法违背的规矩。正是因为教皇殿和斗罗殿的存在，武魂城在建立之后才被公认为魂师圣地。由于半路上的袭击，弗兰德、柳二龙都住在了距离唐三最近的地方，连宁风致也特意选择了距离他不远的地方居住。虽然武魂城内不可能发生什么，但也不得不防。根据武魂殿传来的消息，三天后比赛正式开始。旅途劳顿，有了这三天的休息时间，也够各个学院进行调整了。星罗帝国参赛的学院被安排在了武魂城的另一边休息，无形中武魂殿已经给两大帝国的参赛队伍分成了两个阵营。对于这一点，雪清河只是报以冷笑，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。三天内，史莱克学院众人将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炼魂力的冥想之中，尽可能让自己保持在最佳状态。柳二龙和小五在总决赛开始的前一天终于赶回来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柳二龙的神色看上去有些怪异。小五成功地获得了第四魂环，但根据柳二龙的描述，当时他和小五失散了，而小五自己所说的是遇到了一只重伤的魂兽，运气好才获得了这个魂环。最后的决赛即将开始，这个时候也没有人会去仔细思考这件事儿。当小五回归之后，唐三问明了他的第四魂技之后，结合他的魂技开始制定最后的战术。而就在此时，大师终于回来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